路上匆匆而过的行人，眼神、嘴角、肤色、站姿透露出疲累的信号。你看看镜子里的自己，被工作和生活狠狠碾压过后，是不是还记得有多久没有开心的笑了？繁忙的工作，可别忽视了健康。百姓健康大讲堂，让我们一起从爱健康开始，学会爱家，爱自己。AM 九二七，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用专业的声音告诉您健康选择的密码。百姓健康大讲堂，让我们一起从爱健康开始，学会爱家，爱自己。 欢迎收听 AM 九二七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的百姓健康大讲堂节目，我是安阳。这两天霾非常的重啊，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的身体状态和情绪状态都多多少少会受到影响。当然，对于一般的健康人来说呢，这样的天气里，可能我们受到的更多的影响是呼吸系统啊，还有我们心情的一些影响。但是对于年老体弱的朋友来说呢，到这个季节呢，就要特别注意自己心肺功能的问题了。特别是像霾比较重、天气比较冷的时候呢，实际上呢，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容易高发，同时呢，我们的呼吸系统呢也容易出问题。那么种种各种慢病的影响呢，都有可能影响到我们心脏的功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是来自同仁医院心内科的王继云大夫呢，跟大家讲讲有关心脏方面我们平时讲的并不多的一个问题，这就是心衰啊。心衰一听呢挺可怕的，其实心衰也没有那么可怕，它分着不同的级别啊，不同的这个轻中重度。那么心衰是怎么回事？哪些问题会引起心衰？出现心衰我们有什么样的好的办法减缓它发展的速度？有没有可能逆转呢？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跟着王继云大夫呢来了解相关方面的知识。 沟通从心开始， 沟通从心开始， 从心开始， 从心开始。 这个就是相互的，当然我并 所有心理师， 我只是在行医的过程中的 十方面 的 经验， 请听我看了几场做学科的治 疗。王大夫好。 你好。 心衰这个词哈，听起来我第一次听说的时候吓了一跳，以为人心脏一衰竭就快完蛋了，后来发现呢，看起来症状没有那么明显的病人，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呢，也会有提示心衰，心衰到底是一个症状还是一种独立的疾病？ 心力衰竭呢，实际上是一个很多的病因导致的一个结果啊，就是什么是心力衰竭？就是心力衰竭是因为心肌的一些工作能力受到了影响，引起它的一些打血的这个泵功能啊受到了这个干扰，不能有效的去排血供我们全身的需求，所以这个泵出现毛病呢，尤其是它到了这个无论什么原因到了这个引起了心脏的一个扩大，或者引起了心脏功能的一些异常，引起不能够充分的满足打血，满足我们全身需要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人的心脏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衰竭，但是呢心衰呢我们一般是分两大型的，一大型呢就是心脏扩大的心衰，还有一大型是心脏正常的，就心脏结构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看上去没什么变化， 看上挺正常的，大小也个都很正常啊，但是它功能有异常了，所以我们呢，一种是分为心脏扩大的心衰，还有一种是心脏功能正常的这种心功能衰竭 啊， 所以心力衰竭呢，我们往往是指心脏功能，不管是缺血，还是坏死，心肌坏死，还是由于高血压导致心脏扩大，最终的结果是心脏的泵血功能受到影响了， 干活的能力不行了， 最后我们 下降了， 心衰了 啊， 对。 人的这种心脏随着咱们使用，因为从出生开始，甚至你出生前它就一直在干活了， 对， 那么 咱们在人体当中有一种所谓退行性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变化，人的心脏是不是一定有可能会有这个变化？就是你即使没有心脏病，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的这种这个泵的工作能力也会下降的。 应该说，心肌的收缩的这种泵的机械工的这个做机械工的这个能力啊，足够满足我们整个的生命的这个历程了。 没问题， 所以不会说这个心脏随着年纪的增大，它的泵血能力逐渐弱弱弱，最后自己导致了心衰。很少是由于老龄心衰的，这跟别的病不一样。你别的病房颤，随着年纪增大啊，心房的有一些纤维化呀什么会出现心房颤动。啊，你比如说我们的传导系统，电路那个系统，随着人的老龄化它可以退行性变。原来应该这个传导这个电路传得很顺当的，现在传得有点问题。但心肌的收缩功能，也就是我们的心肌的收缩力，它不大会随着你的这个年龄段的增加，心脏收缩逐渐弱，逐渐弱，逐渐弱，心衰。而往往这个心衰是由于多种的原发的一些疾病导致心脏的一些问题，所以引发心衰的原因有非常多。 也就是说，我们原装的这个心脏的这方面的功能本身是不错的， 是不错的， 是由于我们使用过程当中其他的一些原因有可能影响了它、这个、 心脏了。 有可能，那这些原因是什么？ 就是我们常见的啊，经常你会看到这个医生给你诊断说心衰了，所以就像你刚刚讲到的，一看到心衰，是不是完了？我这个心脏一定走向终末期了，心脏都衰竭了，我肯定打血也各方面都不行了。 对， 但心脏衰竭我们是分好多级的，一会儿我们会谈，它分好几期的，是吧？ 既分型有 又 分 期，哎，我们分好多阶段，那么心衰有早期阶段，有中期阶段，有晚期阶段，有终末期阶段，对吧？那你看你是在哪个阶段，是吧？早期可逆转，晚期不可逆转，是吧？那么这是一个，就首先我们谈谈什么原因导致了心衰。所以有些人呢说你有心衰，那么到底什么原因让你的心脏大了或者不大，心功能又不好了，心脏功能不好了，那么常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心脏病，冠心病， 冠心病， 缺血了。心肌是有电路或者是心肌是有这个供血系统供应的，如果你心脏的肌肉没有充分的血液灌注，那心脏功能一定是差的。 对， 所以心肌的这个缺血可以引起缺血性的心肌改变，最后心脏扩大，最后长期的小灶的缺血小灶，最后就心脏扩大了，最后心脏功能差了以后引起心力衰竭，它不能够打出血来足够满足我们足够的这个身体的需要了，这就心衰了。还有一个常见的就是高血压， 高血压， 血压老不控制，最后心脏慢慢慢慢，由于你后面的负荷太大了，压力太大了，它就要不停的工作，最后变厚，变厚以后呢，这个慢慢它就会凋亡，有一些细胞它就会像枯树叶一样慢慢凋亡，它就变薄了，最后就变大了，所以高血压常年不控制的后果是心脏扩大，心脏扩大最后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收缩了，也是心脏衰竭。 皮他了那个心脏。 皮的心脏，所以他的收缩力不够了，最后也心衰了。还有呢，常见的我们说的，这是冠心病，这是高 血压， 还有一些糖尿病。 糖 尿病会有，它可以合并冠心病，得心衰，它也可以本身的一些糖毒性，可以引起心肌的本身的一些小微血管的损害，导致心脏肌肉收缩无劲儿，最后心脏扩大，心肌衰竭。所以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很常见。当然还有一些别的，你比如说小孩子年轻的时候就心肌炎，恢复不好，然后逐渐遗留下心脏扩大，最后也可以心衰。还有就原发性的心肌病，就你查什么都没有啊，但为什么这个人就心脏扩大了？我们会给他诊断原发性的心肌病。那这种可能有些人有地方的家族，这个地方都是容易心肌病的，这个地方都是人发病率非常高，居住在这个地方的人心脏尽是大的啊，这是一个特点。还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其中酗酒是最大最大的问题。如果你的酗酒量，就是我们说的喝白酒量非常大啊，你比如说喝上半斤，喝上多少年之后，那心脏可以扩大。啊，所以你不光是说我们喝酒可以导致酒精肝，肝硬化，你喝酒时间长了可以酒精性的心肌病，我们就诊断酒精性的心肌病，心脏扩大，心力衰竭，我们再一问病史，喝白酒半斤喝了10年或者20年，那么这种病人的心肌呢就会受到影响，最后心脏扩大，心力衰竭。所以你可以看到冠心病、高 血 压、 糖尿病， 然后得过心梗的人， 得过心梗 冠心病的一种，就得过心梗以后，这个地方收缩没劲儿了，逐渐在一些不正常的一些压力的情况下，它逐渐就重构了，心脏就可以变大。 啊，你比如我们还有常见的像心肌炎， 嗯， 原发性心肌病， 嗯， 啊，还有就是一些大量的不健康生活方式，大量的饮酒， 嗯， 当然少见的原因就是中毒，你从事一些特殊的有毒职业， 嗯， 让心肌给受到了影响， 嗯， 还有就是化疗药，你比如肿瘤， 哦， 啊，肿瘤的病人怎么时间长一段化疗，使用化疗药时间长了一点以后呢，有人就会损害到心肌，也会得心衰。 哦， 啊，当然，毕竟像化疗药啊、有毒的职业接触史啊、啊心肌炎呐、啊， 嗯， 啊原发性心肌病，毕竟相对少见，所以更大的一部分能够预防的心衰的时候，可为的地方是什么？好好治冠心病，好好治高血压，好好治糖尿病，不要让你走到周末期了，变成心衰了，你再想往回走， 嗯， 就不容易了。 这里是 AM 92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的百姓健康大讲堂节目，咱们今天呢请到的是来自同仁医院心内科的王继云大夫，讲讲心衰这个话题啊。嗯，到了冬季，特别是这个季节呢，空气和天气都不是特别好的，那么老年朋友要特别注意自己心脏的问题啊。心衰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刚才王大夫给我们做了讲解，那么之后呢，我们了解一下啊，心衰不同程度我们怎么去诊断，然后对针对不同程度的心衰呢，有什么样的医学的办法呢进行治疗。好，稍事休息，继续回来。 我一直以为人只有紧张的生活才会不断前进，所以微笑也变得很有效率，上班下班加班，程序式的生活让我变成了机器。 在你的一生当中，有两种东西在丧失之后才能发现它们的价值，那就是青春和健康。天下有千种疾病，却只有一种健康。你的身体不需要珍宝装饰，需要的是用健康武装。百姓健康大讲堂，让我们一起从爱健康开始，学会爱家爱自己。 好，继续回到百姓健康大讲堂节目，我是安阳，继续请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同仁医院心内科的王继云大夫给我们讲讲呢有关心衰这个话题。您刚才说的这一大类原因里边哈，一大堆原因里面有一部分是本身跟心脏的疾病相关， 对， 有一部分听起来好像跟心脏原发的一些疾病关联不大， 对对， 但是我关注到跟心脏相关的疾病里头没有提到您自己的专业，就是房颤，这个跟心衰也没有关系。 这个我想就因为刚刚讲的原因已经很多了啊， 嗯， 其实还有一些原因啊， 嗯， 因为时间我没提，风心病，就那瓣儿坏了， 瓣儿坏了， 哎，你比如心脏里面的瓣膜坏了， 瓣膜 它也可以引起心衰， 啊， 瓣膜坏就像你的水龙头关不严实 了， 或者关得太窄了。那个龙头我应该拧下来很快的去刺血，就是它很窄， 嗯， 就里面的瓣儿，心脏里面是有瓣膜来指导你的这个血液流动的方向的， 嗯嗯， 如果这个瓣儿开放的不自如了，要么大了要么窄了，就容易心脏扩大心衰， 嗯， 所以这是个叫瓣膜病， 嗯， 啊， 嗯， 还有一种就像你说讲的心律失常，心律失常是什么呢？心律失常就像你刚刚讲的快速的心律失常可以引起快速心律失常的心肌病，比如房颤。房颤如果说我用药物控制的心跳确实控制不下来， 嗯嗯， 啊，总是跳得太快，而且我用很多药心跳也减不下来，或者也变不正常了， 嗯， 就可以跳一段时间会发生心动过速性心肌病， 嗯， 心动过速性心肌病， 它还是房颤引起的一个心肌的感染， 哎，你如果把房颤的心率压下来， 嗯， 或者把房颤根治，心脏就会慢慢回缩， 啊， 所以说也有一种叫心律失常相关的心动过速性心肌病， 嗯， 啊，这也是有的。 咱们， 啊，毕竟少见，毕竟少见，嗯， 可能原因零零总总，主要的是这些哈。再回到一开始您讲的说分型， 嗯， 有的是心脏变大了， 对 啊，有的呢没什么变化， 对， 那个变大的更严重，还是没变化的更严重？ 应该说呢，变大和不变大的都很严重。 嗯， 以前医生认为心脏个大的严重， 嗯 啊，预后差，但是现在发现呢，心脏不大的预后也差。你比如说。 嗯， 心脏不大的往往多见于缺血性心肌病早期， 嗯嗯， 哎，就是心脏不大呀， 嗯， 但舒张功能不好， 嗯， 心脏个大的往往是收缩功能不好， 嗯， 就个太大了，就跟你说的皮囊， 嗯， 收缩没劲儿， 啊， 你看个挺大，没不管用， 嗯， 力气不够， 嗯嗯， 那个舒张的，你看个挺正常，张力挺大，张力太大了， 就是他这个收缩能力太差了，这个皮子太硬了，不好往回，不好往外撑，所以心脏呢，无论是收缩力不好还是舒张力不好，都可以引起心衰，都可以引起肺脏的淤血。啊，我们两个肺淤血，这不就喘憋吗？ 嗯嗯， 甚至会咳出血痰来，甚至会咳出泡沫痰来，这都是心衰的表现。 嗯 啊，所以呢，我们所谓的心衰分两大型，一个是心脏不大的，那我叫我们一般称为叫射血分数，也就心脏的收缩功能保留的心衰。 嗯， 那心脏个大的，我们叫收缩功能下降的心衰。所以现在分主要是分这两大型儿。 嗯，应该这两大型，他们各有各的这种。不太好的这种影响， 对对对，预后都不好。 刚才提到一个表现哈，心衰一开始一定有症状吧？ 哎， 为什么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他自己觉得没什么症状，一检查查出来是通过什么能查出来？ 这个很重要，就是所谓分级，就是心衰我们是分级的。啊，就是我们心衰要分级别的，你是一级、二级、三级， 从轻到重， 对，你是重的还是轻的？啊，那就是说我们心衰其实早期。早期叫心功能异常，就你心功能不好了，但是还没有衰竭，但是呢我们统称为，你要说从大的概念都叫心衰，但实际上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呢，那叫心功能异常，就早期呢就是心功能打血能力差了，但是呢还能够保证你日常的一些活动，啊，这种心功能就你日常我从事一般的活动，我基本没什么症状，哎，这就比较轻的。啊，那么还有一些人呢，这个做重体力活动的时候有症状。所以我要普通，我要是散散步啊， 没事， 做个家务没事，我要是跑步，重体力活动干重活，出症状的，哎，这就我们就说已经出现了心衰了，一级了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看，就是出现了心衰了。那这是再有就是说。做了中体力活动， 嗯， 如果干了家务活都有问题了， 嗯 啊，那就相对来讲心衰又进了一步了， 嗯， 再有就是活动不活动，我轻微动一动就开始就喘憋呀，老 舒服， 活动耐量身体跟不上了，活动耐量就下来了 啊， 或者坐着那我都喘， 嗯， 这当然我们需要跟肺脏的一些疾病相鉴别，肺炎了什么气管炎相鉴别， 嗯， 但有些人心衰特别重的，我们就会坐着那安静都喘，最严重的。晚上都躺不平，要坐着或者高枕卧位 啊， 那么甚至就是说有些人晚上睡觉睡突然就憋起来了，我们叫夜间阵发性的呼吸困难，所以这都是最严重的心衰，所以越是说哎轻轻一活动就出现胸憋喘憋了，或者不能活动不能工作了，那么或者是坐着都犯病，甚至晚上躺睡觉就憋起来了，或者成晚上那叫端坐呼吸，就是我就端坐着呼吸， 我不能躺着了， 连躺都不能躺了，那是最严重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按这个心脏的这个心衰分级的话，我们是会从开始一点症状没有啊，到逐步的轻度的症状，就重体力劳动才有症状，到中度体力有症状，到轻体力有症状，最后到干脆你晚上都有喘憋的，那就是急性的一些比较急的一些情况，所以就是我们心衰不是说给你诊断心功能异常或者心衰你都是马上出症状的，不是，啊，不是说你能感受到的都能感受到的， 这个症状跟冠心病的症状是不太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有相似的地方， 有相似 的地方，你比如我简单举个鉴别的例子，啊，你比如这个人如果是个心衰，那么比如我们夜间的这个躺着平平的突然就坐起来了，心绞痛也可以，夜间的心肌缺血你可以突然就坐起来了，对吧，但是心绞痛往往是缓解比较快，几分钟就过去了，哎，你坐下一会儿就好了，心衰往往缓解在10分钟到20分钟慢慢缓解，所以这一点是鉴别，再有活动耐量，同样你的心绞痛也是走走就不能走了，对不对，像我的活动耐量差了，但是心绞痛的最大的特点是我停下来马上就好，一两分钟5分钟之内过去了，啊，这就为什么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病人的时候，哎，这个人一跟活动明确相关的胸闷活动耐量下来，但是一歇下来马上过去，但是呢心衰可不这样，心衰是不能动，我走走路我就觉得憋得慌，我歇下来我得起休息半天才能过去啊，心功能才能调整过来呢，我再走我还得 又开始了， 然后还得歇下来，所以根本活动耐量是严重的受到影响啊，所以这种，而且它主要是缓解时间相对要比那个心绞痛要长，哎，一般它都超10分钟，而心绞痛一般都在7-8分钟之内就得缓解，啊，所以我想呢，可以通过医生可以通过初步的问诊，大概心里觉得这个人是个心衰呢，还是个心绞痛呢，大概有个方向，但是我们还有一些客观检查，比如我们用超声一做， 这个病人的心脏大不大呀，打血能力怎么样啊，收缩能力、舒张能力怎么样，心超声就一目了然。 嗯， 哎，能够看得到。 嗯嗯，超声是一个诊断的， 超声是一个确诊诊断， 确诊诊断， 哎，我们可以明确、帮助我们明确诊断的一个方面。 对，对于心衰呢，我们不仅要分清楚它的这个轻重重度，而且要明确诊断，同时要跟有一些疾病，比如说有可能它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会跟一些呼吸系统，甚至有可能胃食管反流等等，有一些症状呢，我们老百姓不是特别好了解的啊，怎么样鉴别诊断呢？咱们先休息一下，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请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同仁医院心内科的王继云大夫，给我们讲解心衰这个话题。稍事休息，继续回来。 祖国的蓝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白云为我铺大道， 风 风送我飞向前。脚下是一片锦绣河山， 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 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 长 长长长长长长长长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我们才有机会实现自己的诺言。

保护好还给你公平，你给的教训我真的感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 爱家广播 中波927千赫，有线调频92.7兆赫。AM 九二七，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用专业的声音告诉您健康选择的密码。百姓健康大讲堂，让我们一起从爱健康开始，学会爱家，爱自己。 一直以为人只有紧张的生活才会不断前进，所以微笑也变得很有效率。上班、下班、加班，程序式的生活让我变成了机器。 在你的一生当中，有两种东西丧失以后才会发现它们的价值，那就是青春和健康。百姓健康大讲堂，让我们一起从爱健康开始，学会爱家爱自己。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回到 AM 九二七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的百姓健康大讲堂节目，继续请我们的嘉宾啊，是来自同仁医院心内科的王吉云大夫，给我们讲一讲有关心衰这个话题啊。好，上半时间段我们讲到了心衰的一些原因和鉴别诊断，其实除了诊断之外呢，鉴别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也是我们今天特别要讲到的。 嗯，但是我刚才听到您讲的一些比较严重的心衰，其实除了确诊诊断之外，还有一个鉴别的问题。 对对， 因为就比如说躺着躺着就有点这个憋气，也不能躺起来的这个。 对。 那么我们知道哮喘、呼吸系统的疾病也有这种可能，这怎么鉴别去？ 呼吸系统和心律衰竭的鉴别，我们一般会测一个东西啊，当然你要看原发病。 嗯。 你比如这个病原发就有肺病，我们当然会测肺功能。啊，这个肺功能好不好？当然呢，我们心衰的急性发作的时候，你无法鉴别这个病人是原发肺病， 嗯， 还是这个心衰导致的肺脏的淤血。 嗯、 那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鉴别办法， 嗯、 就抽一个血，这个血呢，我们叫心这个鞭辟， 嗯， 啊，脑纳肽， 嗯， 那么抽这个东西是干什么？这个人如果是由于心室扩大或者心室的张力大， 嗯， 引发的心衰导致的喘憋，这个指标就会高。因为他在心脏抽牵拉的时候，这个东西鞭辟是分泌增加的， 嗯嗯 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查，哎，这个病人喘憋，我们会让大夫去抽个血，查查鞭辟，鞭辟特别高的人，心衰的可能性大，鞭辟很正常的人。可能是来自肺源性的， 它是一个物理性的变化，但是会让血液有变化。 当然，它会有明确的一个，由于心室张力扩大，以后分泌一种东西，这种东西会入血。 哦， 浓度特别高的病人，往往证明是心衰，这一点非常明确。 嗯嗯嗯嗯， 所以可以通过这个来鉴别是呼吸系统的，还是我的心衰症状的。 嗯， 但是胃食管反流症， 嗯， 当然它有相应的症状，是吧？ 嗯、 它跟明确的体位有关系。 嗯， 而往往你是心绞痛也好，心衰也好，不仅跟体位有关，你平常的日常活动走路都会有相应症状。 对对对对， 哎，第二个你可以通过一些他所谓的消化科的一些滴定法，食道的一些鉴别的办法， 嗯 啊，用一些他们的一些相关的检查办法 鉴别一下， 哎，鉴别一下， 嗯、 查一下胃食管反流症的一些酸的滴定度啊什么的，他有他相应的一些诊断手段， 嗯、 可以相应的鉴别。另外也可以做一下相应的胃镜啊，查一下胃本身的一些疾病。 嗯 啊，那当然前提，一般消化科是需要我们心内科基本上不大考虑是心脏原因的时候，他们才做相应的一些有就是相对有一点对病人有一些刺激性的，比如说胃镜啊、 胃镜呀、下下管的这样的检查， 哎、对对对，刺激的一些东西他们才敢去做。 嗯， 但是相对来讲，初步的根据病人的原发病，你比如病人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又有这个高脂血症，有可能冠心病。 那这个时候气喘病你要鉴别，高度鉴别有没有心绞痛，对，你要根据病人原发病。如果这边是一个慢阻肺这么多年又有哮喘史，那你首先你又没有其他的一些家族史，也没有其他的高血压关系，那你首先可能想呼吸系统可能性大，所以医生会根据你一些既往情况来判定的， 既有检查的问题，有病人综合情况的这样一个判定。 对， 好， 嗯， 好，我们鉴别诊断之后，接下来就是一个治疗的问题。 对， 哈，从轻到重， 嗯， 都需要治疗嘛。 对，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有一些病呢真是不需要太过积极的去治疗， 嗯，但是在心衰方面， 嗯， 这句话就是错误的， 就是错误的，哦， 因为心衰呢，我们刚刚讲到分级，那， 嗯， 是指心功能已经受到影响了，已经有心脏结构的改变，并且心脏的收缩力已经下来了， 嗯，下来了，嗯， 这个时候呢，治疗其实都晚了， 哦， 啊，心脏刚刚那是分级，心衰是分多少级？ 嗯， 那是功能分级， 嗯， 我们还有分期。 七 分期就是你走到哪一期了，心衰是早期，就是心衰在哪一个期上，比如说我们所谓的 ABCD 期，A 期是指什么，是这些人你要小心了，容易得心衰的人群，我们把它定为 A 期人群。 A 期什么人群，刚刚讲到的病因，高血压的， 高血压， 糖尿病的，冠心病的，都是 A 期 高危因素的这一， 哎，对了， 所谓的黄灯区， 对，你还没让心脏的收缩舒张能力出现异常的时候，但是高风险人群，A 期就该好好治。所以心衰 A 期，谁是心衰？那叫心衰的 A 期，你就要治高血压、 糖尿病、 冠心病、高血脂，所有这些危险性都要治。这叫 A 期治疗，就要早期了。第二期叫 B 期，所以你心衰早期没关注这些危险因素，它进展了，进展到什么了？进展到结构出现异常了， 已经出现异常。 比如心脏发生。这个结构改变了，那么它出现了心脏的扩大，或者是没扩大，心脏厚了，收缩能力差了，这叫 B 期，就从来没发生过心衰的 症 别症状，或者脑活动能量下降，但是结构变了， 影像学检查能 发现了结构变了，已经出现了能力的受影响了，那这个时候 B 期，B 期一定要治，那就肯定要积极的要改善一些预后的一些，比如说我要逆转，尽量用一些药来逆转。 能逆转吗？ 那当然有一些药物它是尽量的能逆转，有一定程度逆转，比如说心脏厚了 、 或者是这个病人心梗过了，我不想让它重构，我让它尽量的保持原态不进展，或者尽量让厚的让它回去一点， ACEI 和 ARB 类的药物，它既是降压药，它又同时能够让这种已经发生改变的结构尽量的回转，它能重构，它通过影响我们的体液的一些内分泌的一些机制来逆转它，有一定的作用，那时候 B 期你要积极治疗呢，你不要再往下走了，对吧，好， C 期是指什么，结构也变了，还发生过心衰了，就是已经有过喘别症状或者活动耐量已经受影响了，这时候叫 C 期了，C 期你肯定是更积极治疗了，D 期，中末期，就是不仅发生过，而且顽固难治，反反复复住院，很难治，就顽固期，这个时候往往是走向了等待心脏移植期，就你得准备心脏移植了，因为这个时候心脏已经衰竭到中末期了，所以不要害怕医生给你诊断心衰，你不一定都是在 D 期，你可能在 ABC 的任何一期，所以一般的医生给你诊断，临床医生诊断的心衰一般是在 B 期和 C 期给你诊断， 这个时候， 哎， B 期和 C 期还是有药物可以有一定的， 有作用的，延缓它的进展的。 这里是 AM92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的百姓健康大讲堂节目啊，我们今天呢是请到了来自同仁医院心内科的王继云大夫，这是我们百姓健康大讲堂的一位老朋友啊，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呢是有关心衰的话题，休息一下之后继续回来。 路上匆匆而过的行人，眼神、嘴角、肤色、站姿透露出疲累的信号。你看看镜子里的自己，被工作和生活狠狠碾压过后，是不是还记得有多久没有开心的笑了？繁忙的工作，可别忽视了健康。百姓健康大讲堂，让我们一起从爱健康开始，学会爱家，爱自己。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和来自同仁医院的王继云大夫关注有关心衰的话题。 我们以前没有，我从来没有讲过这个心脏移植的问题哈、心脏移植主要针对的就是心衰的这一部分。 心脏移植的就主要是最后中末期心衰。 心衰，好，再回到这个 A 期哈、A 期那个部队太大了。 对对对。 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 太 多太 多 了。 对。 这些人都有可能走向心衰吗？ 哎，你不好好治，当然就我刚刚讲的。 都有可能。 高血压不好控制，心脏扩大，心衰。如果是冠心病不好治疗，缺血、心梗、心衰，心脏扩大、心衰。如果糖尿病不好好治疗，可以合并冠心病、缺血、心衰。糖尿病不好好治疗，本身的糖毒性干扰到心肌功能，心衰。所以其实这些原发病在 A 期一定要关注，要好好治。所以有些年轻人，我给你举个经典例子，前一段有个30岁的年轻人，高血压，他从来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也不查，从不查体。有一天跟朋友吃完饭吃的有点多了，然后呢感冒，感冒又肺部感染，来了医院，喘憋很厉害，一照心脏个儿特别大，已经收缩能力，咱们正常人的收缩能力用超声指标在 60%-70% 就很正常的一个大血能力，我们叫 EF 值，射血分数，在 60% 以上都是正常的，这个孩子的射血能力只有 20%，那就是说很可怕、那么很可怕，但是他从不知道，自此发现了，今天他由于肺炎出现了喘病，肺炎加重了心衰，让原来保持在代偿期的心衰时代长了，急性加重，所以被我们发现一座超声，这么大个的心脏，你也告诉他说，你再问他，他说啊，我以前测过，我血压在160-170，我们说你为什么不吃药，我没管他，我觉得我不难受，不难受，给你的恶果就是心脏最后大了。这还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很麻烦。你要知道一个人的心脏的打血能力，我们刚刚讲的射血分数，这是我们评判一个人的收缩功能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如果你这个指标下到30%甚至35%甚至30%以下的话，容易猝死， 有生命危险了， 猝死。所以心衰的病人就死在两个原因上。一个是泵彻底衰竭了，就是 B 期实在没劲儿了，我实在无力打血了，这叫泵衰竭， 越打越没劲儿， 最后就全身脏器衰竭，因为你没有足够能力泵出我的血，供应我的肝脾胰腺，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脑子也，所以最后是多脏器衰竭。第二个死的最快的，就心衰，你觉得控制很好，活蹦乱跳了，夸死在家里面。或死在医院里面猝死了，通知病人出院了，突然猝死了。那么心衰病人最容易发生猝死，而猝死高危人群是什么人群？射血分数是个重要的指标。如果射血分数经过药物治疗之后，你还在30%-35%，容易猝死。 这个射血分数是什么样的检查？ 超声， 就是超声， 我们一般通过超声检查。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心肌核素的这个心血池的显像也可以检查，但大多数都是用超声来做。 刚才说的是结果哈， 结果 我们想问一下这个心衰的这个病的发病的过程，是也分急性和慢性吗？就慢性就是一点一点憋，一点一点憋，越来越重，急性就是从来没有这样。 不是，急慢性不是这个概念啊，慢性就是你有了这个功能，就像刚刚讲，从 A 期、B 期、C 期、D 期慢慢进展，就你不管它，心脏就越来越大，打血能力就越来越差，最后就中末期了啊。那么急性是什么意思？急性发作可以在B 期，只要我们知道 B 期是没症状，从 C 期、D 期的任何一段时间，它都可以发作。那么慢性心衰可以突然变成急性心衰，经过治疗又转成慢性心衰，然后在肺炎又成急性心衰，所以这就涉及到什么样的情况下容易让一个慢性心衰变成急性？又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又让急性变成慢性？那么慢性心衰就像这样逐渐进程，遇到吃的太多了。你就说老百姓特别特别重要一个误区，就是我们心脏的大夫能输液是绝不打，能打针绝不输液的。 输液， 所以那心衰病人尤其是这样。心脏本身打血劲儿就不够。你还给他灌上一大堆的液体，让他的负荷这么大，心脏就会诱发衰竭。所以突然的去到冬天什么去点点液体，如果这个病人潜在有心衰的话，心脏功能差的话，就可以点出个心衰来。输液速度过快。输液过多，对老年人都可以诱发心衰。还有就是突发的心律失常，比如这个病人心功能就在边上，你再推他一把，他就心衰了，房颤。就原来本来这个病人在边缘的射血分数，那房颤是个刺激泵，你突然发了房颤，那刺激泵功能没了，一下就表现心衰了。所以心律失常的出现，感染，原来很好，突然肺炎了，一下就诱发心脏负荷增加。所以常见的原因，比如说感染，这个 我们的当然缺血也是个诱因，你就本来心脏功能就不好，你再突然有个缺血打击也诱发心衰。 嗯， 灌液体灌得太多，灌液体灌得太快，所以老年人输液不能太快。啊，他本来收缩功能、舒张功能偏差的人，你原来还代偿呢，你突然输液快加快，他就可以心衰。所以老百姓的一个最大误区就是，你输液的时候老去输液，没事的就去输液点点滴，这是不大对的， 加重了他的负担。 哎，加重了心脏负担，尤其你在边缘心功能的时候，特别容易推向他到急性。 嗯， 那么急性转慢性怎么转？ 嗯， 好好的药物治疗。我们可以用静脉的一些扩血管药啊，包括一些口服药啊，让它慢慢的稳定下来，就可以把治疗急性的药物撤掉，那又变成慢性期了。 对，但是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说急性的发作了，但是我治疗的很好，他连慢性的也没转，他真的就好了，有这种可能吗？ 有，心肌炎， 心肌炎有， 心肌炎的孩子有的时候哈，就分为两种转归，他如果能够等得心肌炎慢慢恢复，有些人可以完全正常。 就是、 啊，心肌炎， 你的治疗足够的规范， 规范，而且也要跟病自身的免疫状况有关系。因为心肌炎一般不会是所有人，你说感冒你就心肌炎了，为什么我不心肌炎，对吧？它有一些自身的一些个体基础在这放着，包括一些免疫基础都在这放着。那么有些孩子的心肌炎呢，得了以后呢，经过充分的休息啊、药物治疗以后，可以完全正常。但是呢，有些人是恶性转归。有的时候我去儿童院抢救，他们儿童院所抢救也是这样，爆发性的心肌炎。有的时候爆发性心肌炎，心肌突然大面积坏死。这个时候就不允许，容不得你抢救的，有的时候回不来的。他以恶性心律失常告终，或者极度的一个泵衰竭报告中，所以小孩子如果说感冒以后，出现的喘憋持续，建议大家要带到医院里去查一查，做个心脏彩超，查个心肌酶谱，看一看啊，这个严重的感冒之后遗留下的这个胸闷呐、孩子老是乏力啊、喘憋，有没有遗留下这个心脏的一些问题？大多数孩子不会，但有个别孩子就会出现急性心肌炎或者爆发性的心肌炎。所以这种病人治疗及时，有时候能转回是完全正常；治疗不及时，有可能留下一些遗留症，比如心脏遗留下个扩大，或者传导有问题，心脏的传导功能也出现毛病了，或者就是直接死亡告终。那就这种转归是各式各样的。 这属于比较少的一部分， 就基本上从来没有病史的，突然就来了，心肌炎很多。 但是更多的可能就是他不管是发的时候是一个慢性的还是急性的，可能会进入一个慢性的这样一个心衰的过程。 对， 您刚才讲到的说 B 期 C 期这个时候是可以用药物去控制的。 对， 这个药物是像我们去治疗高血压冠心病的药要长期用下去吗？这辈子就用下去了吧？ 好，这问题也很好啊。那么你比如在 A 期，那当然你就该治什么治什么，该有什么病就吃什么药。 对， 而且吃到位，好好吃，对吧？那么有些药停不了的就是终身的药。那么有些说高血压，比如说高血压说我反弹，我不想吃高血压药，我吃上就等于是我依赖上它了，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你要知道，你如果不吃这个药，你的血压就再次上升，再次上升结局很差，所以是一定要坚持吃药。所以 A 期不用谈，一定好好吃药。B 期呢已经有结构改变了，我刚刚讲到了，我们会用一些尽量能够逆转结构改变的药给他吃。C 期有症状了，那么我们不仅仅是要逆转结构，我们还要给相应的一些 缓解 降低。我刚刚不讲吗？要么就是病程进展，要么就是猝死结局，对吧？所以我会用药覆盖不让病程进展的药，不让它发生猝死的药。当然猝死特别特别高危的，我必须动用气介治疗，那就是要放除颤的起搏器。所以我们以前提到过，对吧？猝死的一种高危人群就是心衰的人群，而且射血分数很低的，打血能力很差的，那这种人就没有办法用药物，都不是很有效的时候，我们就要放机器了。 但是这个药物，比如说您是刚才提到反反复复提到一个可以逆转的这个可能，逆转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停了吗？这个药物 不能，因为一旦停它还回，因为你的基础已经在这儿了， 基础在这儿了。 还有一期呢，就是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技术，这个新的技术就是有一种心衰，如果大夫看到我们一种素质阻滞，我们称为左素质阻滞，就心功能差，心脏大，还有完全性的左素质传导的异常，我们叫左素质阻滞。那这种人群医生还会建议做另外一种治疗，双心室同步起搏器。 这种可以让心脏的同步化，因为你这个传导发生了延迟， 嗯， 你这儿快一点，那儿慢一点，它步调不一致了， 嗯， 那你心脏打血能力大家都不朝一个地儿使劲儿的时候，那一定是更差， 嗯嗯。 那么现在有一种机器叫双心室同步起搏器，它可以让这些拧着的劲儿恢复到向心收缩，所以这个器械 合成一股力了。 自从有了这种装置以后。 嗯、 那么对这种心力衰竭又合并这种树枝组织拧着走的这种人、 嗯、 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好的，非常感谢来自同仁医院心内科的王菊云大夫，也感谢咱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这个时间依然是全科医学知识，提醒大家外出注意健康的防护。好，接下来欢迎收听爱家广播的家里家外节目。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我们才有机会实现自己的诺言。 健康是一种守护，失去健康，我们将没有能力呵护我们的亲人以及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 健康是一种均衡，恰当比例的休闲与工作，完美搭配的严谨与幽默，这些都能让我们的生命充满活力。 健康是一种选择，一种关于生命以及生活方式的选择。当你选择了某一种健康方式，你就选择了某种可能的健康结果。 AM92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用专业的声音告诉您健康选择的密码。百姓健康大讲堂，让我们一起从爱健康开始，学会爱家，爱自己。